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而且现在北京的这个夏季呢是越来越闷热，就是所谓的桑拿天也非常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一些老年人的这个血压波动啊真的是非常大哈。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真的对于他的身体健康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其实这个血压波动大呀，比一个持续性的这种高血压，比如说血压不是很高啊，但是有一个持续性的高压，其实这个相对于血压波动大来讲，血压波动大对人体的伤害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您看在夏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气候炎热哈。中老年朋友呢，也会出汗也会多，而且老年朋友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啊，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它是低的，是不旺盛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体内的水呀、液体呀，这种代谢呢，它也是个缓慢的，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组织间液，就是血管外面的这些液体，还是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些有效的这个血容量的这个液体啊，它要代谢出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喝进来的这个水分，要让它变成有效的血容量到血管里面进行循环，或者是要让它变成组织间液，这也有一个入进来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年人体内的这些无论是营养成分呀，还是水钠的这个代谢呀，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那它相对于年轻人来讲，相对于年轻人这种基础代谢率高的人来讲，它的速度呢就会慢一些。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呢，这个老年朋友啊，受这个气候的影响，那么如果他血容量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血液就是粘稠的。 对。 那么这个粘稠的血液和低的血容量，这个时候呢，对我们血压就是会有影响的。这个时候呢，可能血压呢就低一些。那么有一些有高血压病的老年朋友，可能在夏季很热的这种天气里面呢，他血压呢就低了，或者是变得正常了。当然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降压药呢是可以考虑适当的减量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血液粘稠度是增高的，血栓呢是容易形成的，所以这个时候给体内啊及时的补充液体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多喝一些水。 多喝一些水。那么可能如果我们是年轻的听众朋友，喝进来水以后可能咣咣咣喝完了以后呢很快 血容量就上来了。 嗯， 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血压调整的这个速度也是快的嘛，它的血压就比较平稳。那么作为老年人来讲，您喝进去的这些水要转化到血管里面，它运输到血管里面，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它就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是说您喝进去水以后马上血容量就能上来，哎，再加上老年朋友呢这个血压调整的这种能力它是下降的，所以老年朋友呢就容易血压波动大。在夏天的时候呢，血液容易粘稠，再加上老年朋友很多都有高血压病啊，有这种高血脂症啊，同时会有动脉硬化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血栓形成。 嗯， 哎，所以夏季呢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嗯， 哎，老年朋友呢不要认为说，哎，夏天了，我的这个血压呢是下来了一些，哎，这个时候身体上是感觉舒服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不见得就没有危险。因为夏季的时候呢您的这个血容量是减少的，我们要出汗嘛等等，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呢血液是粘稠的，血流速度是慢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血压的下降反而会增加您脑梗心梗的这种几率。 嗯，所以说在夏季的时候呢，虽然说从表面上看有些人的血压呢相对好像更平稳了， 嗯， 但有些血压呢好像还更低了一些哈， 嗯， 但这只是一个表象。 嗯，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在夏季的时候，尤其是血压高的人哈， 嗯， 更要注意他的这个血压的监测。 哎， 很有可能你看似呢是血压平稳了，但有可能它里边血粘稠了，或者是很可能有斑块了，这都有可能啊。 哎，而且这个时候受这个表象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会认为说，哎，我血压挺好的， 嗯， 其实这个时候有潜在的一个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在里面，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危险性呢还是蛮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我们人体内的这个湿气是重的。 嗯， 哎，因为夏季的时候我们讲过嘛啊，周老师是处在一个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一个这么一个自然界的状态当中，就是说哎，我们大自然呢阳气是旺盛的，阳光是充足的，哎，而且天地之间雨水是茂盛的，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夏季这个季节大自然给予人动物植物的营养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个丰富的营养呢包括阳光对吧，包括这个温度，包括空气里面的水分对吧，那么在这个大自然给予我们人丰富的营养的同时，人的体内呢也会蓄积很多湿气，我们中医讲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有这个动脉硬化的听众朋友，体内的这个湿气不容易排除出去，那这个时候呢也是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这个重要的原因，也是造成我们血压波动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夏天的湿气大哈，可能有些人呢就是感觉特别难受，举一个比例，就是说像你披了一件啊湿漉漉的大衣在身上一样哈，就特别的难受。有血压的问题呢，可能它就会走血压，造成你血压的这个波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哈，所以在这个里呢真的要特别的注意。无论是体内的湿气重，还是动脉硬化，还是血的粘稠度增高等等，都会造成老年人的血压波动的。 哎，会造成血压波动大，而且在夏季的时候这个问题呢不容易解决。哎，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秋高气爽的这个季节里呢，它是另外的一番情形对吧，它跟夏季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秋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容易干，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哎，看起来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湿气也是重的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体内的一些湿呢也是不容易被排除出去的。哎，所以这个夏季的养生呢更为重要。哎，我们说夏季是养心的一个季节嘛，夏季呢一个呢是要养我们的心态，就是心气儿要平和，另外一个呢就是养心脏本身这个生理的这个心。那么生理的这个心呢，它跟这个血压的波动啊，体内的湿气大呀，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哎， 所以夏天的时候老年人 更要注意这个血压波动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外面啊，温度很高的这个地方，到一个突然到空调房里面，这个时候温差很大，那这个呢也是血压波动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在特别热的一个环境下，突然到一个相对比较凉，比如说有空调的这样的屋里边，那么有血压的这样的老年人呢，他的血管就会痉挛，是吧？ 对，您看我们周老师，我们正常人啊没关系，就是冷一点热一点， 他会自我调节， 会自我调节。那么有心脏病的老年人就会感觉非常不舒服，比如说他我们车里空调温度很低吧，老年人在外面突然一下进到车里面，或者是老年人突然进到一个温度很低的这个宾馆里面呀、餐厅里面呀、这公共场所，他立马就觉得心前区不舒服，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血压的这个波动造成了老年人的这种不舒服。 所以呢这个温度差别不要太大哈。好像一般情况下呢是温度呢不要超过十度啊，相差不要十度，比如说你外边35度，你突然到25度的一个屋子里边，可能就感觉反差有点大。 如果你比如说在25度以下的这个房间里啊，就会很不舒服。如果比如说这个温差6-7度、5-6度，可能老年人还比较容易耐受。所以这个就是说，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呢，比如说我有这个心脏病的这个问题啊，我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那么我自己就要注意，我不能去温度很低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另外呢，在吃的方面呢，也应该特别的注意啊。有一点呢，我想问问贺主任，平常呢，咱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说作为高血压的人啊，一定不能吃咸。要少吃盐。那么说到这个少吃盐呢，它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体内啊有一份钠离子的存在，那么同时呢就要有一份水存在。那么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如果咸的情况下，我们摄入的钠离子就多。那么钠离子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啊，比如说血液里面有这么多的钠离子，那么同时呢就要有相应的水分被吸取进来。吸取进来以后呢，它的血容量呢就会增加。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对于代谢不畅的老年人来讲，比如说常年的高血压，会有心功能的下降，会有肾功能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这个水分就会蓄积在人的体内，蓄积在组织间液当中，蓄积在血管里面，不容易被排出去。只有等到您体内的这些钠离子去除掉以后，那么相应的水分才能被排出体外。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不吃咸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可能听众朋友说了，我不吃咸的情况下，我就感觉没有味儿哈，就是说不下饭。而且中老年朋友呢，他那个味蕾细胞的敏感度是下降的。 对。 所以我能理解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吃饭的时候，他愿意吃一点这种小咸菜呀，这种 有味道、口重一点的东西。 对，这种东西我能理解。但是这个时候呢，您就要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您可以在食物里面放一点蒜，放一点醋，放一点姜，这样的调味品来让您吃着觉得味儿挺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还不摄入过多的钠离子。这样的话可以保护心脏，可以保护肾脏，可以让我们的血压不升高。 那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个好像怎么说呢，跟医学呢有点相悖的一个问题哈。比如刚才您说了吃咸了，也就是说你摄入的钠就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大量的水进来。那么水进来以后呢，可能对身体啊也有影响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在夏天的时候呢，人们比如说出汗呐、等等的，又让大家呢要多喝一点水。那么这个水和那个你吃了咸以后啊多喝的那个水有区别吗？ 赵老师，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喝进去的那个水，比如说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们给这个人补液的时候，补的不是纯水，一定补的是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它是0.9%哈，它里面是含有一点点的这个钠的。就是说我们出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出的汗是咸的。 对。 所以正常的人出汗的时候，体内的一些钠离子也被排泄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 往里补充的时候要补充生理盐水，这个生理盐水因为它含的钠是非常低的，哎，它不会造成人体内的这个水分的蓄积。但是您吃咸就不一样了，您吃的稍微咸一点，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远远高出我们生理盐水的那个里面钠的这个含量了。 哦， 哎，是这样一个过程。哎， 所以这两个水性质是不一样的。 哎，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多喝水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只要正常饮食，我们喝这种白开水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对于运动员来讲大量的出汗，或者老年人是个病人，对吧，他的这种饮食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给补充这种生理盐水的，但是它的那个钠的含量啊是按照人的这个生理状态下的这种环境来设置的，哎，对人体呢是不会产生这种水钠潴留的。 是的，所以呢这个有高血压的人真的是不能够吃咸啊，钠多了以后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呢适当的喝水。 哎。 啊，这个概念要清楚。那确实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胡大一教授曾经的为高血压的人呢开了一个处方啊，这个有五大处方。这第一就是放宽心，用对药，管住嘴，迈开腿和零吸烟哈。那么在这当中呢咱们有一个管住嘴，所以刚才您就说到这个不能吃咸等等的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我们正在举行的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的活动。那么在活动当中呢我们将根据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啊，血压的情况啊，为您的免费的设定出一个健康管理方案。但是呢免费赠送的活动呢仅限于每天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求的话，请您赶快来拨打电话，8点半之后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参加免费设定解决方案的这些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打定这个电话啊，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说到在夏季的时候呢，很多老年人呢容易啊血压波动哈，当然原因呢无外乎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动脉硬化呀，啊血液粘稠度高啊，甚至是体内湿气大呀，另外这个温度啊环境的原因可能会造成啊这个波动大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啊？当然调整一下血压药，这也是必然的，是吧？ 对，调整血压药啊，对吧？然后适量的饮水呀，对吧？然后把体内过多的湿气要排出去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做的哈。但是最关键的问题，解决老年人血压波动大的问题，在夏季防止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发生，最关键要从抗动脉硬化入手。那么抗动脉硬化呢，实际就是解决血管壁的弹性的问题。那么要抗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抗纤维化，抗这个血管壁的纤维化。这个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熟悉啊，抗纤维化的这种方法。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抗纤维化的同时，要解决我们的血压问题、血脂问题、血糖问题。那么这个呢，就要用到我们给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就是茶色素。我们国家呢是一个饮茶的一个大国，为什么茶对人体有这么好的作用呢？是源于茶里面的茶色素它起的作用。那么这个茶色素里面呢，它有茶红素、茶黄素和茶褐素啊。那么尤其是茶红素，它可以非常好的有这种平衡血脂的这种作用。同时呢，因为这个茶色素呢，它还可以非常好的平衡我们的血糖，让游离的血糖降低，也就是让我们的餐前血糖跟餐后血糖都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值趋于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茶色素可以通过抗动脉硬化，让我们的血压变得平稳，血压波动不是那么大。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从茶叶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茶色素，那么这个它里面的茶黄素、茶红素，尤其是茶褐素啊，它还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内膜。茶黄素呢，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侧支循环，对于在夏季防止老年人血压波动大、防止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那么在夏季呢，为了解决呢很多朋友这个血压的问题哈，在放宽心、用对药、管住嘴、放开腿和零吸烟这个基础上，刚才您推荐了茶色素。当然有些朋友说了，咱们国家是一个饮茶的大国啊，我可以呢平时多饮点茶叶，可能茶色素就有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哈。那么具体怎么能够获取到茶色素哈，使它对身体有所好处，您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